秋风吹过黄昏，落叶飘起来，松开握紧的手，转身要离开。你扑进我怀里，突然哭出来，我忍不住想对你说出那份爱。是否只有分别时候的期待，我才能体会你是我的最爱？是否只有用尽一生的等待，我们才能明白生命中的真爱？借我你的一生，你说好不好？就算有一天我动也动不了，我要靠在你身边诉说爱恋不变，直到我不能再说你也听不见。 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有人告诉我说是我爱你啊，有人说是我喜欢你，还有人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余生请多指教。这些表白他们当然都很美，但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像不够那种朦胧感。说感情当中最好的状态当然就是两个人朦朦胧胧的那种状态，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表白的方式，就拿我们当下非常流行的这个聊天的方式微信来说吧，如果有个人不愿意错过你的每一条动态，那他一定是很想了解你的喜好，走进你的内心，参与你的生活的。 和喜欢的人聊天最大的期待就是微信上方对话框当中显示的对方正在输入中，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下一句是什么，但知道你想他的时候他刚好也在想你，于是你开始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的下一句话，完全没有心情做其他的事情。他问你在等我回复消息的时候在干什么，女孩问你在等我回复消息的时候在干什么，男孩说看综艺刷微博啊，然后女孩说我就只是在等你呀，因为这个时候你比什么都不重要，我无心看剧，无心刷朋友圈，满脑子就只是你，手机的一个小震动都能牵动着我的心，我反复点回和你聊天的界面看你是否回复，你是有毒吧，你侵入我的整个世界，我都没办法来做其他事情了，我可以等，但也不要让我等太久。 曾说过要让我等待，这么多年以来你究竟在哪里不徘徊，也许已经有了新的未来，是否听见每个夜晚我都在为你祝福，是否记得起码我还有个人能来挂念，别再为爱情流落到最遥远的天边，是否还能记得我的容颜，为何当初说的那么动人，说的那么真，走我的心，留下我空空的一个人，让我无助的蜷缩在世界的角落里等待，为你悲哀，你成为我多年以来的习惯，想不起来是否你曾说过要让我等待，别再为爱情流落到最遥远的天界，是否还能记得我的容颜，为何当初说的那么动人，说的那么真，让我冷冷的呆呆的直直的长长的盼望着缘分，为何当初走我的心，留下我空空的一个人，让我无助的蜷缩在世界的角落里世界的角落里等人。 享，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Gives a shit behind this wall. You just walk through it, and I remember all those crazy things you said. You left them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You're always there, you're everywhere, but right now I wish you were here. All those crazy things we did, didn't think about it, just went with it. You're always there, you're everywhere, but right now.You were here. Damn, damn, damn. What I do to have you here, here, here. I wish you were here. Damn, damn, damn. What I do to have you near, near, near. I wish you were here. I love the way you are. 信聊天，有多少人在聊天的时候本来编辑好了好长的一串字，因为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中， 又一个一个的给删掉，久久的停滞在空白的输入框里，满怀期待着他会发来什么样的消息。恋爱里总是会有很多小套路，怕你不够热情，怕我太过主动，因为你的正在输入中，我便有了欲擒故纵的资本，就能和你继续上演欲语还休、欲拒还迎的小心机。等到你欲罢不能、欲仙欲死，我再掌握好时机去和你爱到缠绵，然后爱到欲火焚身。可你为什么你迟迟不按下那个发送键呢？有好多话都编辑好了，却始终没有勇气发送出去，明明要说很多话，最后删删改改只发了一句晚安。 那些不会擦的青草又湿了脸，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前段时间我看到过一个小短剧《爱我请留言》，最终有一句话说，我不能坐下，不能静，不能想，明明你在我身边，我应该觉得很近，但是我都觉得很远。两个人交流时，其实是六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你，他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和真正的他。那个开头是你，中间是你，结尾还是你的聊天对话里，一定藏着深深的爱意，绵延不断，暖到心间。爱一个人就会对他的一朝一夕、一饭一菜、一行一事都想了解，因为你在乎，所以你想知道。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微信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来访记录，这样无论你点开多少次他的朋友圈，他都不会知道。他不知道你把他的相册都偷偷的保存下来，他不知道你一条一条读他的动态，他也不知道你有多喜欢他。爱一个人是胆怯的，因为害怕失去嘛。我们都曾经很用心的爱过一个人，并且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他。有的时候你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输入法却还记得。如果微信也有了来访记录，我都不敢点开你的朋友圈了。最好也是最坏，因为太多人因为胆怯而失去。 今夜的星空如此美丽，或许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所有美好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依然对你那么依恋，好想把你拥在怀里，去海边看那流星许下心愿，就让我这份真情再次的融化你我那颗受伤又冰冻的心，从此而改变。我已经变好了，也已经变老了，我们这辈子还能在一起吗？我只是不愿意让爱在等待，就让我的爱意温暖你的情怀。你还是那么美丽，你还是那么美丽，我们也曾誓言今生要一起，你是否还愿意与我牵手相依，走过生命剩下的点点身边，所有美好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依然对你那么依恋，好想把你拥在怀里，去海边看那流星许下心愿，就让我这份真情再次的融化你我那颗受伤又冰冻的心，从此而改变。我已经变好了，也已经变老了，我们这辈子还能在一起吗？我只是不愿意让爱在等待，就让我的爱意温暖你的情怀。你还是那么美丽，你还是那么美丽，我们也曾誓言今生要是否还愿意与我牵手相依，走过生命剩下的点点滴滴。我已经变好了，也已经变老了，我们这辈子还能在一起吗？我只是不愿意让爱在等待，就让我的爱意温暖你的情怀。你还是那么美丽，你还是那么美丽，我们也曾誓言今生要一起，你是否还愿意与我牵手相依，走过生命剩下的点点滴滴。 来访记录其实是最好的试探，你访问他的空间，他接着回访，喜欢的小心翼翼却又明目张胆。我认识一对情侣，就是因为来访记录才能走到一起的。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彼此都有好感，互相加了 QQ， 之后便忍不住去看他之前的动态，反复的翻阅想要了解他，因为 QQ 空间是有访问记录的，于是女孩的回访就成了最好的暗示，两个人从暗生情愫到互相试探，最终走到了一起。后来他们说起，如果不是因为有来访记录让他们明确彼此的感情，很有可能就会错过彼此。爱不单是在即时讯息中轻易输入的一个表情符号，而是把想说的、来得及说的、面对面的输入到对方心中，永远留住。所以爱他就让他知道吧，别让我爱你只停留在正在输入中。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

来看看大家都在聊着一些什么。 ZN 给我留言说，对方正在输入，这是足够吊起女孩胃口的情书了，等待、期待、失落，哎呀，我这一颗悬着的心呐。还有勇说，最远的距离就是当你鼓起勇气说出口的时候，对方已经开启了好友验证。子非鱼说，在爱情当中的每个人都是情感中的白痴，也是情感当中最多疑的一个，无所谓爱的深不深，也无所谓对与错，无所谓是纯洁的、美好的，也是自私的，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其他，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一心一意的爱一个人，他的一颦一笑或许在别人眼里并不重要，但是在自己眼中却是完美，眼中的一切只有他，心随他动，情人眼里出西施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在爱人眼里，彼此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哪怕是错的，也是因为自己的错才让他跟着错，所以爱你只是因为我爱你，无关其他，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强求。 了雨，住了雪，化了再见，绝对月光。

快节奏的时代，人们迅速认识，三言两语就坠入爱河，一言不合就一拍两散，哪还有什么刻骨铭心、深情似海，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和惊鸿一瞥。愿意去翻看你朋友圈的人越来越少，露水情缘般的交欢越来越多，来不及对上你的心就快速的走掉了。或许翻朋友圈谈不上有多大的付出，但却是一个人最不动声色的守候。如果有个人不愿意错过你的每一条动态，那么他一定是很想了解你的喜好，走进你的内心，参与你的生活。虽然不知道未来在哪儿，但是我知道无论你在哪儿，有他在就好了。别等了，去爱吧。 Bye.

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 我说我喜欢你，我想娶你，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们是什么呀？ 我觉得你是啊， 今天说到了最动听的情话啊，感情是一件很认真严肃的事情，不能拿来游戏和消遣，所以要奉劝收集前各位，不要因为没有选择去填别人的坑，你对待感情的态度决定他给你的收获，也不要因为寂寞而去谈恋爱，更不要为了结婚而去结婚。你要相信你还单身，这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刚刚好的人。对于爱还是要去相信，虽然他总是会迟到。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 无处可逃，我学会起

要记得那天彼此许下的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我还在等着你紧紧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紧紧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我紧紧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紧紧的看着天空，紧紧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之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看完之后呢让我受益匪浅，说好的婚姻会让你绚烂，坏的婚姻会让你腐烂。我倒真见过坏的婚姻，邻居家的大姐有两个女儿，婚姻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她的老公好像永远都意识不到婚姻是什么意思，买房不跟她商量，出差不打招呼，然后她生病呢她的老公也完全不理，她累死老公也不帮忙，他们几乎见了面就要吵架，吵得精疲力尽之后呢她不再废话也不再管老公，她老公烂醉之后呢也不管，然后她老公脏袜子一堆她也不洗，她老公摔了腿呢她照样出去旅行，于是老公就埋怨了，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后来两个人都受不了对方的冷漠自私要离婚，她给老公的手机电话录音听到了老公跟她的父母打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商量着怎么让她净身出户，老公说两套房子和两个孩子一个也不能给她，我卡里的钱先转到你们那边，然后婆婆说别说房子孩子了，就咱家买的首饰咱也都得留下，她当年怎么嫁过来的就得让她怎么走。那次婚没有离成，老公一家都成了她的敌人，有一次仅仅为了小女儿乱吃零食，她和婆婆直接动手给打了一架，然后婆婆坐在家门口呼天抢地，她在女儿的哭声里大骂不止，最终婚还是离了。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真是不寒而栗，我的父母可都是大学教授啊，我人生头30年都没跟人吵过架，简直不能想象我居然会跟一个老人动手，还骂出那样的话，跟野兽一样。所以你看，坏的婚姻就是能够把一个好好的人活脱脱地变成一头野兽。对于一个平常的人来说，除了父母，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伴侣了。当你和另一个人那么紧密地结为一体，生活朝夕相伴，利益息息相关，他的个性、行为、观念一定会深深地浸染你。坏的婚姻如此，好的婚姻亦然。我有个姐姐曾经是一个特别看不开的人，嫉恶如仇，刚工作的时候有次听说同事在背后说他坏话，他气得咬牙切齿，当时就打电话过去一顿的臭骂，我们拉都拉不住，当然这就导致他被说更多的坏话，处境越来越糟糕。而我的姐夫呢，性格温和，境界很高，他们结婚之后姐夫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同时跟领导打小报告说他把出差的个人花费当公账给报销了，姐夫呢丝毫没恼，找领导说明的情况，对那个同事也依然和气，姐姐不爽说你就应该直接拉他到领导办公室，当面锣背面鼓的给说清楚，让他知道老子是不好惹的。姐夫笑了笑说何必呢，领导已经知道怎么回事，谁是谁非他清楚。而姐姐在工作当中遇到麻烦，姐夫也总是有办法开导她，告诉她计较小事儿没意义，要把精力放在大事上，目光长远，还专门买了心理学的书给她看。有的时候姐姐在家发火，姐夫也能忍，等她火消了那就劝，你大吼大叫是不解决问题的，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说一说，效果才更好。姐夫爱干净，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我觉得每个人都像是一粒米，可以有很多种的形态。埋进土里呢，就是种子；遇水加热就是米饭；掉进臭水沟就成了烂泥。好的婚姻像是一片温厚的土地，能让这粒米变成一颗种子，生根发芽，绽放出更好的生命。而坏的婚姻会像一潭臭水，会把这粒米腐烂，布满细菌。同样一个人，在好的婚姻里，可能越来越柔和美好，大气坚强，在坏的婚姻里就可能变得粗暴恶毒，自私冷漠。好的婚姻让人绚烂，而坏的婚姻让人腐烂。 You told me I could go, but I wouldn't get far. Never in this life could I be a star. Look at me now, I would say that I'm doing just fine. Just fine. Goodbye. Every time you miss me, baby. Every time you're thinking of me, just turn your radio on. Sing along, sing along. I'll be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just like you always.Baking cookies for you. You were wrong, now I'm gone. Doing what you said I couldn't do. Couldn't do. Thank you. Every time you miss me, baby. Every time you're thinking of me, just turn your radio on. Sing along, sing along. I'll be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just like you always wanted me to. Now that all you got left is this. 爱人变坏，释放出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丑和恶，不要瞪着眼对他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从前藏得太深，装得太好，这么多年我才看清你的真面目等等。你也要想一想，他变成今天这副尊容，有没有你的功劳呢？尤其是在他对别人都好，单单对你不好的时候，也许他所谓的真面目正是你激发的，因为你是一潭臭水，他才变得那么丑。当然，如果你变得比从前更好，一定要感谢那个让你活得从容幸福、生机勃勃的人。谢谢他，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是小莫，祝你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和他清白明朗，呀

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成真。